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232集。 当年我授课传书，教练顽皮，常留客偷玩，我未尝严以训诫，他铸下如此大错，我也要担责呀。 戴胜言轻轻一叹： 段先生，你可知尸横绿野苍茫外，影落横波潋滟间，下一句是何呀？ 段九答道： 不知道。 沼地寒山无根处，风霜载途见禅关。 戴胜言眉目低垂，目光温和如水。 芸芸众生，何人不苦？我戴胜言，幼年丧父，穷冬裂风，行数里求学；中年丧妻，仕途不顺，外放江州。晚年丧子，穷穷绝里，孤对寒灯。可是我有我的禅，虽苦厄满途，已顶天立地，回首不悔。惊兰， 他顿了顿，仿佛喊了声： 小烈，你们的禅在哪里？ 这个问题太大太重，沈觉和夏侯炼都回答不出来，喉咙好像被箍上了一道生锈的铁环，说不出话。戴胜言望着两个青年说道： 为师从不惧生为冷禅，常埋地下，而惧终身行于暗夜，不见天日。若此生得见天光，死又能如何？ 段九冷冷一蹙眉道： 先生说的够多了，长工，你可考虑好了？ 不多不多。 戴胜言温吞地笑了笑： 海上最后一件事没说，当年自从败给伽楼罗，我很注意锻炼身体，还学了一些奇淫巧技。比如说， 他把手从背后伸出来， 自解绳结。 段九默然一惊，沈觉和夏侯炼心里涌起不祥的预感，想要跑过去。段九高喝一声： 钱大婆。 戴胜言无言地笑了笑，垂老的眸子里盛满了清光，是沈觉和夏侯炼从未见过的清澈。他猛地一转身，双手死死攥住钱大婆拉着千机丝的手。没人能想到这样一个垂暮的老人能有这样惊人的速度，在钱大婆反应过来之前，老人用力往后一仰，锋利的千机丝没入老人脖颈的皮肉，从另一侧穿出，老人的头颅随之脱离，从那具枯槁的身躯上滚落下来，鲜血呼啦啦地飞溅出去，淋得钱达普满头满脸。时间仿佛变慢了，沈觉眼睁睁地看着戴先生的头颅落入空中，滚在地上，发冠掉在地上，白苍苍的发丝散开，在月光下出奇的亮。那一刻，世界好像失去了声音，他什么也听不见，他好像失去了思考的能力，只感觉到无比深邃的悲意在他胸中翻涌，像滔天的潮水，几乎要把他淹没。可他竟然一滴眼泪也流不出来，只是怔怔地看着那颗渐渐冰冷下去的头颅，月光附在上面，犹如霜雪风尘。死了一般的沉寂之中， 断酒的第二次厉喝响起。 钱大婆 此刻一跃而起，刀刃撕开风声的呼啸，恍若厉鬼呼嚎。夏侯亮上前一步，挡在沈觉身前，微微下蹲，他的眼前利刃迎面而来。夏侯亮拔刀出鞘，燕领刀擦过刺客的兵刃，划出凄冷如月的圆弧，然后迅捷无匹的斩下。无比迅速的速度配合刁钻的角度，燕领刀的斩击犹如劈山斩海，刺客的兵刃瞬间断成两截。倭刀拔刀术，钱达伯想要回撤，然而已经来不及。一柄黑刀擦着夏侯炼腰侧伸出，刺进了他的腹部，鲜血顺着血槽淅淅沥沥地流出来。钱达伯不可置信地低下头，看见黑刀身上的铭文： 青天。 沈觉面无表情地把刀送得更近，刀撕裂血肉的声音黏腻又血腥。钱达婆的身体剧烈地颤抖，面具跌下来，露出一张年轻人的脸，白瓷面具在地上清脆地响了一声，碎成两半。刀刃相接的声音仿佛一个信号，远处的战争应声而起，火冲的声音响如红雷，竹林间猛地出现星子般的火光，迅速地向沈觉这边逼近。那是埋伏在竹林外的神机营军队。老人的无头身躯倒在枯败的草丛里，鲜血进入冰冷的泥土。断酒已经没入了黑暗，他的声音顺着风遥遥地传过来： 长工，后会有期。 雪无声地落，地上铺了一层薄薄的雪粒子，一个又一个前来吊丧的官员从沈觉身边经过，厚实的皂靴踩在雪地上嘎吱嘎吱地响。戴先生家的厅堂太小，吊唁的官员只能在灵前插上一炷香，又匆匆退出去。但没有人敢逗留在堂前的院子里，因为沈觉跪在那里。白雪落了他满头满肩，好像一夜之间鬓发皆白，他的周围似乎有冰冷的海潮在寂静地涌动，把他和旁人彻彻底底地隔绝开来，没有人敢靠近，甚至忘记了道一句长工节哀。他们从来没有看到过沈觉这个模样，他好像一直都高高在上。眼波清扫间便见刀光剑影，烽火灿然。可是这一刻，大家突然发现，他也不过是二十来岁的青年，和自家的孩子一个年纪。现在，他的先生死了，这世间终于再也不会有一个人会慈祥又严厉地唤他一声金兰。夏侯炼带着番子四处搜查，京城里各处地窖妓院都翻了一遍，他甚至抄了两家背景不明的赌坊和妓院，就差把京师的地砖一片一片地翻过来，仍是没有找到唐时期，也没有刺客。那个有时候怂，有时候又有点猥琐的男人，就这样人间蒸发了，连一片衣角都没有剩下。夏侯炼心里惴惴不安，却一点办法也没有。沈觉还在戴先生家跪着，可他不能去陪他。夏侯炼觉得胸腹中像烧着炭，烤着他的心。雪还在下，派出去的番子一对一对地回来，并告他一无所获。今天雪大，大街上人不多，翻倒的簸箕在地上滚，空荡荡的摊子堆满了杂七杂八的物事，有乞丐在翻东捡西，期望可以找到一点吃的。夏侯炼心里忽然茫然起来，茄兰好像一个虚无缥缈的幻影，他像是在做一场没有因由的梦，茄兰的厮杀都只发生在梦里，否则为什么天一亮，刺客就随着月光蒸发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。 下集同样精彩。